奖给我，他妈妈不喜欢我，以为我是外来的，我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他嫁给我。在比场合一天我们要见面，和你我约到楼上咔飞天，你是看不见什么猫要和你见面，我是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把下的双眼瞪得绿的圆，他就紧盯着我的摇头走了，我想可能是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我不想他嫁给我，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他嫁给我。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啊，我一直都在努力啊，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是要娶你的。天我们又见面，和你我约在楼上咔飞天，你说看见什么妈又和你见面，真的不是和他浪费时间，他突然出现又在你的身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他就紧盯着我摇摇头走了，原来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我没有固定工作，我不想他嫁给我，他妈妈不喜欢我，以为我是外来的，我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他嫁给我，条件是否太多，我娶她还是你呀，我不要太过苛刻，我别让她离开我，我真的真的拜托了，不要匆匆做人了，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一定呢不能错过我们的节目，毕竟呢我们节目呢从原来的日播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全球的在周末的黄金档才可以收听到的限量版本，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今天呢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唱作全能音乐人王金林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 你知道吗，读你的名字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文化和内涵和底蕴， 没错， 你这个名字真的不好读， 而且一般读不好就可能叫成王金玲， 王金玲，对吧？那你这对于很多这种这个普通话舌头有点你知道就是不太容易捋直的朋友来讲，王金玲，王金玲，黄金玲，对吧？就王和王又分不清楚。 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着急的时候会读不清啊。 哎，你为什么讲话声音的是这种特质的感觉？ 特质吗？ 你的嗓音是有之前怎么受过损伤还是怎样？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唱歌和我说话声音都是偏沙哑。 对，你是沙哑路线，那是因为我跟金林本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呢可以直接问这个问题啊，别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主持人怎么这么没礼貌，人家只不过先感冒了或怎样，就是嗓音怎么是不是受过损伤。 但最近有点干了天气，所以会。 但是你一直唱歌都是这样，但是你说话是这种沙沙哑，但你唱歌的时候那个力度又有。这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是声带小结还是怎样。 不是声带小结，我的声带天生就要比别人厚。 哦，所以你是没有整过形的声带就这样子。你不是做过手术？

紧围绕骄傲的孤单，能不能一辈子平凡，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无论走多远也不会走散，不就是转个安静心越会呐喊。 好难唱哦，这歌 唱都难。我经常跟朋友说，去 KTV 点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真的很难唱， 容易那个唱出你的特色吗？还是怎样？我就把这歌唱破音的时刻，兴许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们人生为什么要逼歌手唱破音呢？哎，今天你要在我们节目里唱歌，哎。因为我节目你知道是全亚洲唯一一档可以在节目 限量吧，还是 限量版？关键是什么？我跟你讲，现在你知道我自从就是在就是你知道前些年做了那个边走边唱上午的边走边唱之后呢，很多节目都在各种唱啊什么的，但是永远都难以超越我节目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在我节目现场唱的歌手，每一位巨星，每一位艺人朋友来我节目里面唱歌唱的最好听。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了。 除了艺人的感觉非常放松之外，嗓音状况非常好之外，加上我，主要是我有一个唱歌的神器。 神器。 在直播间，你已经摸到了，在你的右手边。 我已经看到，他很专业，他 是 职业。 是不是？不要说，不要告诉所有全亚洲其他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我到底做了什么？干嘛那么爱计较这些？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1:28，欢迎各位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好朋友，你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对今天的嘉宾聊的天儿，想听到的歌曲，想点的内容，都可以并告诉我们。稍后再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愿运动，享生活。即日起至4月7日，村委版固村约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体育户外品类大部分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单店累计购物再满200减40。这个春天，村委伴您踏青赏花。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giff.com。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本市晴到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晴好，适宜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清明节期间，中国科技馆推出了10多项特色各异的科技体验活动，包括科技辅导、实验表演、科普讲座等等，陪伴孩子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假期。在众多的活动中，镜子世界这个展览的人气最高。展览一共分为3个主题，包括镜子严格、镜子与生活以及镜子与艺术，向人们介绍镜子的发展历史以及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奇妙应用。观众们可以走进镜组展室，体会不同镜子组合带来的视觉体验，同时通过动手和动脑深入感受镜子在各个领域中的奇妙作用。这个展览将持续到6月18号。另外，清明假期3天，科技馆还推出了华夏科技学堂，将带领观众探寻走马灯和孔明灯的奥秘。在辅导教师的介绍下，观众可以了解走马灯和孔明灯的起源发展，学习两者蕴含的科技原理，并亲手制作自己的创意走马灯和孔明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中国科技馆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数字科技馆了解相关情况。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假期的尾巴快乐快乐。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在空中跟大家约会的是王金玲，唱作歌手，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哎， 干嘛两个人？神经病啊！我们两个人本来其实真的是有点小微微的这个小小的困意，因为你发现真的古人真的是厉害不得了，春困秋乏夏打盹，这句话真的是。 但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在这样，我 一年四季想睡觉，对不对？ 没错。 走吧，我们先回去，我回家好。 有那么一句话， 老师麻烦你帮我盯一下，我先走。 唯一早上能够把人叫醒的只有肚子饿吗？ 我跟你不太一样，唯一早上能够把我叫醒的是快递。怎么了？ 也是一种。 你人生为什么来我节目做客之后，总是时不时在直播间表现出被打败的表情？ 嗯， 生活里面就还好啊，你也是很随意的呀，对啊。 还好，比较慢热了。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之前呢，就是有去我的那个之前的一个餐厅吃饭嘛。然后后来呢，金玲就说啊，老来你餐厅吃饭，我下次带你一个很好吃的烤肉店。我们是上周去的，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们上吃了一家很特别的网红烤肉店， 确实好吃吧。 然后那个老板烤肉，跟大家学一下，真的很搞笑。那个老板烤肉，整个人就自己像摸了电门一样，你知道自己在那边扭着屁股烤。 而且一直晃 就他不是扭着屁股烤屁股，就他扭着屁股，然后呢在那边对在转着，他有自己的那个韵律， 而且他那个 groove 是跟着 有很强的稳定的节奏， 对，它有稳定， 而且 下盘很稳， 它是在用脚尖在那里点， 它是脚尖在里面点吗？ 对，左脚一下右脚一下， 对，就你想象不到一个就是哦， 我估计吃过的人肯定知道是哪一家店。 真的吗？我们不想说，因为他没有广告费也没有给我们免单，所以特别现实的一个主持人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假期怎么度过的，然后想问一下今天做个节目的心灵，你平时如果有假期的话，给自己放一个小长假的话，你特别想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休息睡觉， 就是好好的休息。 一般我会选择出去玩一下， 对， 如果时间短的话就会去在北京周边， 嗯， 时间长的话就会远一点。 你是不是周末去了一个地方？ 去了雁栖湖。 好玩吗？ 很美啊，但是 多吗？ 是人还可以。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吗？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 对， 天气特别好，但是前两天 没错 特别冷， 昨天天气也非常好，但昨天就是有点 冷， 今天真的就是非常值得出去。 我的天，我一出来的时候就舍不得回到 没错 里面， 就想躺在地上打滚， 特别暖和特别漂亮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这么多年的麦同学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你们的新朋友，是两个多么容易满足的大男孩。天气好，我们就可以在地上打滚开心，所以这也是你说的初心嘛，我们时刻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理由，对不对？ 要放松一下子。 很多听众在问问题了，我们要顾及一下他们的这个情绪，好不 好？ 来，我点开微博看一下，正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众多同学都在聊些什么。然后呢，有很多同学在我们的这个叫做乔七，就是乔初，他说 我们家的 太久不见啦，王金林，你唱什么都随你好啦，只要你唱我就开心呐，爱你爱你爱你，小心心都给你。你不要露出这个表情，粉丝这样讲你就应该全盘接受。 我 跟你讲，我的听众朋友，听我节目那么多年的听众朋友，对我每一次爱的表达，前两天我不是过生日吗？ 嗯， 然后是生日，本来是想说过个生日周就算了，然后变成了生日月、生日季，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送礼物啊、送蛋糕，在电台门口什么的。然后我原来都会觉得，哎呦，怎么就没就觉得很麻烦或什么的。 我没有， 你知道，可能上了岁数之后，我会觉得太好了， 太好 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很爱你们，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就你们快点来，我要跟你们拥抱，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你会发现很难得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这么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支持。 有时候大家像我的喜欢听我音乐的朋友们，他们说喜欢我啊，支持我，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很感恩的一个状态。 没错， 因为我总会想人家凭什么喜欢你， 所以这就是一种知足的和学会感恩的心态。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网络很红的一个视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呢在那个好像类似于像一个植物园里面奔跑，说什么王金林要过生日怎么样，我喜欢王金林过，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网红视频对不对？ 是一个之前一个歌迷发在我微博上。 哦，我有看到，因为很多人在转。 对，那个就是啊，我也很像是一个， 或者说王心凌怎么这么红？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你知道，人在转，我以为就是一个网红视频，结果他喊的名字是王心凌要过生日，我这什么鬼？这个男生是你的粉丝吗？ 我刚开始是一个段子的话，以为是， 他看到 是我。 其实那个男生不是你的粉丝，对不对？ 我 是他的女朋友， 我猜是这样， 对不对？ 对对对，你太聪明了。 我跟你讲，肯定是你女朋友，然后是你的粉丝，然后逼着男朋友拍的，所以很多男朋友。 我以前去西安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女孩子带着她男朋友来到我面前说啊，在我的皮包上签名。 还好在你的皮包上签名。 我当时看着他呀 为什么要在你的皮包？王心凌把你钱包拿出来干嘛？ 你听我说，然后 我要签个名。 没有，他在他的包包上签名，然后我就看着他男朋友，应该是他男朋友送给他的包，然后我在他的那个皮包上签了我的，我还确定了好几下，我说你真的要签吗？ 哦，你讲的这个，我想到我在很多年前，然后呢，在一次好像是一个类似于车展的活动上，然后我也有被这个听众朋友要求很特别的签名，就是我们现在突然聊到了很特别，人生当中最特别签名，你知道我签过最特别的签名是什么吗？就一些不太能讲的，电视不能播的，我就不讲了，对吧？那就说一个很。在那个当时出的全新的 iPad 上面，他拿了五个 iPad 让我签名。 哇！ 然后我想，我第一反应是说，是不是什么公司的行为？是不是就干嘛？你知道吗？结果没有，就他自己。他说我家里要放一个，我给我女朋友一个，然后我什么办公室放一个，我什么什么一个。我想说，这个人是什么果粉啊？怎么那么多 iPad？ 我觉得他很爱你。首先，他爱你跟 好像是在那个，好像是在一个车展的直播上面。对对对， 怎么那么酷？ 好玩吧？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这个笔签完之后会不会掉？他没有，他这个笔签上之后就抹不掉的那种。 他可能是觉得你签完之后这 iPad 就升值了。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有就觉得开心吧。 嗯 好了，我们俩一直在聊，很多听众朋友呢在问你问题。刚刚这位呢乔初，然后呢包括他说一定要大龄要唱歌，遗忘的勇敢肯定会唱的吧？活在海里的青蛙也唱吧。活在海里的青蛙是你的歌吗？ 是我很早的一首歌。 天哪，这首歌名字也真是。 哎，这首歌还含差 麦冬古多尔都一转眼又一个小长假没了，时间真的是飞快的流逝。但要说时间转得最快的莫过于首都北京，三天可以过完春夏秋冬，应该是夏天了吧。现在明天能不能不去这样的时间的快速的运转啊？他呢，他说是不是最爱这座城啊，他是应该是上海的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来北京啊，虽然没有见到我，但是他体会到了就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温度啊感觉。他说呢，深深的记住了在北京花3个小时等吃烤鸭的生活。还有雪玲儿，她正在遛弯听着节目准备往回走了。今天抢到我们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踢沙发的是沧海新岛同学，欢迎你，三楼也归你了。那接下来王经理要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我想想， 唱一首什么歌呢？ 唱一首我特别想自己做的一件事的一首歌吧。 哦，是什么？ 就特别像 烤鸭 啊。烤鸭吗？烤一个鸭，我 烤鸭真好吃，这村人好人好嫩。什么呀？ 唱一首，就是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给喜欢我音乐的人开演唱会。 哎，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开过演唱会，对不对？ 啊，还没有，还没有。 但是小型的见面会呢？ 有开过， 有 live 有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开演唱会吧。 对， 因为演唱会的意义和简单的 live 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现场 live 这首歌。 其实好多人以前也听过的。 真的吗？你的版本对不对？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live 给你听，有请王金玲。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把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呀嘿，陪人们流泪。 好会唱你，好特别的版本。 继续了啊。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播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呀嘿，陪着流眼泪。 打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对， 你要不要唱两句？ 你有那个神器啊！你看我的话筒多干， 那递给你咯。 但我跟你讲，我这样 OK， 没有再怕的。 好， 小宝从哪段开始啊？ 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在33岁，人还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愿谈远走高飞。 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 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嗨嗨，唱到自己流泪。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谢谢。 这就是在今天麦麦的周末现场，由王金玲现场 live 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因为呢当时在张学友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引起了很多很多，无论是他的粉丝还是呢很多爱音乐爱看演唱会爱听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都来源于生活当中的用音乐的记忆点点滴滴的成长。包括呢刚刚你的那位粉丝，其实像他一样他的就是在生活青春的路上有你的某一些歌曲，某一首歌曲，或者哪怕是一个视频，包括你在中国好歌曲当中的一个表现，他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给他很多鼓励。我觉得在很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会想到你的时候会非常感动，对不对？ 他感动的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是， 而且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写歌我就会觉得我写的一首歌不应该是只是我自己能感受到的，而是听歌的那个人会觉得他所经历的一切是在有一个人陪他一起经历一样。 没错，而且在我们的麦星群在新浪微博，哎呦这么多同学，雪玲儿你发了一个这个之前的我们在这个拉票会的评选现场的时候的一个包，你看上面还有我的签名，所以他想说要比一比人生当中最特别的签名的，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我觉得那个 iPad 确实好像还更胜一筹，但是你这个也很奇葩，绿色的一个什么大妈买菜的包上是吧？对，反正我签过很多很特别的地方， 应该是购物袋， 不是那么小，那是放什么的？ 就购物。 然后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新浪微博，芊芊呀，他说呢，他妈妈不喜欢我这首歌曲，我以前听了好久好久。陪伴他的青春， 所以他是不是遇到了婆婆不喜欢我这个难题吗？ 应该没有吧，他们年纪看起来应该好像还没到那个什么婆婆。 那也差不多，现在好多 他们可能只是平时生活中会遇到婆婆妈妈的状况，但没有遇到婆婆和妈妈。人有的时候你知道一啰嗦就婆婆妈妈。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你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加入我们今天的周末狂欢，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是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想跟我们来聊一聊，都可以呢一并发送讯息过来，在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跟我们来聊聊天，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亦或是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 Oh my radio star，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ok.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and our cup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present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酒醉之后，一个再品尝不过的酒醒之后，一个再品尝不过的电话之后，我们俩分手。我还以为你这就是随便说说，才发现你真的没有再让我见过，我沉迷于酒精和网络。 想着有你的生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着你在我身后，我一眨眼抱紧空气，我找不到了理由，我散了散了之后，一个人在厮守，我抽烟泪流，散了散了之后，一个人在走走，看着你在我身后，散了散了之后，和朋友唱歌喝酒，看到你偷偷溜走，你不知我的感受，散了散了之后，安静的时候。没有人来说，看着这旋律唱得越来越发呆，看着这故事唱得越来越精彩，看着这歌词唱得越来越无奈，谁能够感受我的身材，不知多久才能放弃这份厮守，不知多久才能有人陪我走走，不知多久还能有人为我拍手，我如来了要一直拥有，天已醒了，我起床了，见不到你电话了，迎接着属于我自己最美的借口，散了散了之后，安静的时候，也没有人来说。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耀夜，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my 巨匠穆索尔斯基作品集中演绎，4月16至17日，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基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从杜伊勒理工的花园到基辅大门，跟随美妙旋律漫步图画展览会，从荒山之夜到死之歌舞，浓郁色彩装点民族音画，经典歌剧《霍万辛娜》，宏大音乐展现历史波涛，动人旋律歌唱民族史诗。 Smart 要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